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北京时间12:00。北京故事广播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泛黄的信笺，斑驳的照片，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残破的书页，低沉的电波，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斗转星移，嬉笑怒骂，沧桑变幻，光怪陆离，纪实传奇，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 公元2008年5月12日，这个日子注定要被人类历史记住。这一天的下午2:28，四川省汶川县突然地动山摇，瞬间天昏地黑。里氏8.0级大地震，中国的大地都在震动。许多人不想重现汶川大地震的灾情，是因为人的生命在那一刻变得极端的脆弱与痛苦，无助与悲痛。然而正是在这样的大变故中，才更能显出生命的顽强与尊严。512汶川大地震10周年，纪实传奇隆重推出生命第一512大地震现场纪实，向生命致敬。 上回我们说到，在岷江旁边的大峡谷里，有近万人被困在那里。时间就是生命，铁军数千官兵将马上开进大峡谷展开搜救。早在紧急营救命令下达以前，铁军师长杨健就发出预先号令，部队紧急做好挺进大峡谷的准备。19号凌晨3时，秋收起义团500名官兵徒步进入映秀镇，快速到达大峡谷南端的水磨镇，随即翻山越岭挺进三江乡。午夜时分，铁军高炮团团长杨恩红率领500名官兵攀上地震后形成的悬崖峭壁，开始从大峡谷北端向韬关乡开进，两路大军形成南北对进之势。拂晓，铁军1000名后续官兵也开始向峡谷挺进。杨恩红已是第二次挺进大峡谷了，他根据掌握的大峡谷情况，带领部队向峡谷深处挺进，他们逐点搜索，分段突破。那一次他们是在黑暗中孤军深入，这一次他们身边多了2支队伍，一支是武警某部300官兵，另一支是伴随行动的某医疗队官兵。南路副师长叶勇带领500名官兵进入三江乡，他们一口气翻山越岭40公里，人人负重60-70斤。一名叫张震的上等兵，身高仅1米62，体重刚过90斤，却背了80多斤重的物资药品。他咬紧牙关，紧跟战友进入大峡谷。陆路官兵星夜挺进，官兵紧急装载饮用水、食品、药品、器材等救援物资。304医院21人的医疗队接到指令，连夜奔赴机场，拂晓时分进入凤凰山机场。某陆航团接到命令，6时机组人员完成进场，他们精确测算飞行所需的油量。16时整，成都军区某陆航团 LH92213号直升机拔地而起， 双机并行，向着目的地三江乡奔去。三江乡、岷江、西河、中河三条大江交汇的地方，历史将铭记这一刻。40分钟后，三江乡的河坝村村口，460多名村民翘首以盼，看见直升机飞落，他们举起双手挥舞着，呼喊着。舱门打开，铁军官兵立即上前，兵分两路，在直升机两侧到村口构成了两条绿色的长龙，他们一路分发救援物资，一路重新入山展开搜救。快上伤员！公孙奇副政委一声令下，670名铁军官兵雷厉风行，火速将重伤员抬上准备好的担架。村里的15名重伤员很快被抬上飞机，直升机破空而上。地震发生后，多少呼唤，多少等待，多少期盼。矿泉水、食物、药物、流水一般从机舱倒出，1吨多重的物资在3分钟内发放完毕。是铁军，还是铁军？某团500名官兵已在上午8时40分跋涉赶来，与先期到达的师通信营170人合并在一起展开救援。在靠近峡谷中的山坳里，铁军装备部长郭世民带着修理营500名官兵发现了75人的老年旅游团。大地震后，他们与外界失去联系。地震当天山崩地裂，巨石从山顶上呼啸而下，10位老人当场被夺取生命，还有40人受伤。经过150多个小时的生死搏斗，那些幸存者，那些平均年龄70岁的幸存者已经奄奄一息。救救老人，他们儿孙满堂，家人正在焦急地期盼他们归来。攀崖进入，铁军官兵立即对老人进行急救，随队医生和官兵们有的背，有的抬担架，向直升机的着陆点飞速抢送。在生命的极限时刻，幸存者在与死神抗争，铁军官兵也在与死神较劲，是不屈的生命力把幸存者从死亡的边缘上救回来，是亲人解放军把幸存者从死亡的边缘上救回来，是党和政府把幸存者从死亡的边缘上救了回来。与南线营救相呼应，北线官兵营救也迅速展开。这次大营救中，铁军医院的白衣天使彰显出他们的高尚情怀。王清威是位老医生，多次随部队执行过抢险救灾任务，在这次大营救中，他始终跑在最前头，一个人就救活了8个奄奄一息的老人。吴艳艳，一位年轻漂亮的女军医，她第一次参加这样大的救援任务。下了飞机，看到眼前的悲惨情景，她情不自禁地流出了眼泪。受伤人员由于长时间被困山里，老远就能闻到腥腻的臭味。他全然不顾，贴着伤员的面孔检查病人的生命体征，实施紧急抢救，进行人工呼吸。一位幸存人员感动地说，我们能够活着走出大峡谷，全靠这些穿着军装的白衣天使。19日晚上，万人陆空联合大营救行动传来捷报，仅19号一天，紧急大救援行动就转移安置被困群众近1万人，向大峡谷地区激降103架次，运送药品食品 35.2 吨，运出重伤员76名、轻伤员50名。在突如其来的灾难面前，铁军所彰显出的精神和力量是无可比拟的。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 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虽然512渐渐走远，但在较长的时间内，余震还没有完全消停，悲愤的土地有时还在发威，困难仍然很多，形势依然严峻。5月31日下午，成都军区抗震救灾部队一架米171运输直升机在执行运送第三军医大学防疫专家到澧县的任务，返回途中，在汶川县映秀镇附近因局部气候变化，突遇低云大雾和强气流，于14时56分失事了。机上有机组人员5人和因灾受伤转运群众等14人。机长邱光华是成都军区陆航某团飞行员，是一个有33年飞行史的老机长，也是周恩来总理1974年亲自挑选的第一批少数民族飞行员之一。邱光华的家在茂县南兴镇，在17天的救灾飞行中，邱光华50多次飞翔在家乡的上空。尽管担心家里80多岁的父母亲，但他也没有时间回去看一看。悲情在继续，但是温情在不断上升。直升机失事地点初步判断位于都江堰紫坪铺水库以南3公里的赵公山一带，这一带属于都江堰与汶川交界处，植被丰富，林木茂密，荆棘遍地，悬崖峭壁，稍有不慎就会葬身谷底。搜救中，部队和地方有关部门使用了多种技术手段。搜救小分队根据需要配备了北斗一号卫星导航设备，空军派出侦察飞机在直升机失事地域拍摄遥感照片，四川省地震局根据地震台网的震动监测向部队提供了搜寻地点参考建议，战士们10余人一组进行地毯式搜救，他们跪在地上拨开前面挡住去路的树枝，爬行着向前行进，把身子贴在悬崖峭壁上努力向上攀登，大家相互鼓励着向山顶挺进。6月1日晚，赵公山一带下起大雨，电闪雷鸣，战士们接到上级指令后在原地待命。当天晚上，战士们躲在遍布大山的竹林下，有的被淋得浑身湿透，冷得直打颤，但战士们咬紧牙关一直挺到天亮。当时因为战士们带的干粮比较少，有的战士还把干粮让给他人，他人又把干粮进行传递，大家都舍不得吃，传了一圈后，干粮最后又从终点回到起点。6月2日下午3时左右，官兵们才从密林中走出来，做短暂休整后又立即投入到搜救之中。就在官兵们走出密林在路边休息时，附近的村民纷纷从家里拿出当地政府发给他们的赈灾干粮送给官兵们。官兵们婉言谢绝了村民们的好意。一位叫董代秀的村民哭着说，地震发生后，他被埋了近50个小时的亲人被解放军从废墟下救出存活。6月10日10时55分，米171运输直升机在执行任务航线附近深山峡谷密林中被找到，机上人员全部遇难。党中央国务院在得悉这一消息后立即作出批示，向遇难机组人员和机上群众表示沉痛悼念，向遇难人员亲属表示亲切慰问，向执行搜救失事直升机任务的部队官兵和民兵预备役人员表示衷心感谢。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 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与死神搏杀是阵中最惨烈的战斗，而在这样的战斗中表现出最令人感动的，要算那些白衣天使。他们因此也变得更加美丽和动人。灾情发生后，总后卫生部迅速启动军队处置突发事件卫勤保障应急预案，紧急抽组医疗队防疫队，调拨药材装备，利用全军远程医学网开通了与成都、绵阳、乐山等灾区的音视频通道，实施应急指挥。同时派出野战远程会诊车随同医疗队至汶川地区开展救治工作，通过视频系统实时了解一线救治情况，实施远程指导。很快一支支医疗分队向灾区开进。我们还是把目光聚焦到汶川那片伤痕累累的土地上。5月13日凌晨，成都军区某联勤分部接到军区联勤部下达的任务，由分部所属的42医院、452医院、324医院抽调6支医疗队。第一批2支医疗队由分部康长顺副队长带队，于5月14日出发。汶川特大地震使公路被毁，水路受阻，天路云雾遮挡，灾区急需救援人员救灾物资。成都军区某陆航团的飞行员们凭借着高超技术成为打通空中生命通道的主力军。恶劣的天气条件是阻碍空军快速救援的最大障碍。13日14日都江堰上空依然布满厚厚的云层，但陆路交通完全中断，水路交通远水解不了近渴，只能依靠空中交通。灾情紧急，必须组织进行紧急空运。15日深夜1时30分机组接到命令后立即投入到紧张的准备之中。空运时，医疗队员们把给养都抛下，只带药品。机组人员通力合作，操作飞机盘旋起飞，躲过高山，穿过云层。映秀四周环山，平均海拔3000米，而且上空乌云密布，云雾缭绕。之前就有飞机因为天气太恶劣，不得不取消空运计划返回。这一天天气稍有好转，机组瞅准时机直奔映秀上空。900米、800米、700米，一直到600米，降落方位非常准。这时分部刘霄副政委又带领一支医疗队抵达映秀镇。这支医疗队里有一名叫汪玉明的副主任护师，他中等个头，肤色白皙，一口浓重的四川口音。1969年2月入伍，1987年担任护士长，今年已经55岁，专业技术5级。面对灾情，有人建议汪玉明不要来了，说他年纪大，这事儿让年轻人去干。但是汪玉明却认为，老同志这样的参战机会不多了，必须去。于是他向领导表达了参战的决心。他深情地吻别了可爱的外孙，与家人一一告别，毅然决然地踏上了征途。当原先计划的摩托化行军改为空运，需要大幅度轻装时，有人提出把医疗队的旗帜丢下，但是汪玉明死活不同意，他只把较重的旗杆留下，执意带上了旗面。飞机一降落，汪玉明一跳出机舱门，就把解放军42医院医疗队的旗帜展开。受灾群众见到展开的旗帜，蜂拥而至。 医疗队安扎在炫口中学操场上的营寨里挤满了伤员，群众见到解放军就感到有了希望。这时汪玉明发现，做心理疏导时，女性医务工作者的话，战士和伤员往往容易接受，便积极承担了此类任务。在强烈的余震中，汪玉明看到废墟中待救的受灾群众需要输液，便对一位年轻护士说，那里危险，你们年轻，来日方长，我下去。一天早晨，汪玉明听说映秀镇有一位老大娘因亲人亡故想不开想自杀，苦于没有自杀工具，便用左腕在石头上反复磨，想磨破血管。汪玉明早饭都没顾得上吃，便赶了过去。那位老大娘被压在废墟中，汪玉明必须爬着才能进去。他问，您叫什么名字？杨云芳。您老高寿啊？52岁。您并不老啊，您比我还小3岁呢，看来我不应该叫您大娘，我应该叫你妹妹呀。杨云芳告诉汪玉明，他有一个28岁的女儿是教师，在抢救了13个学生后不幸遇难。汪玉明紧紧握住杨云芳的手腕，安慰鼓励着她说，那么您应该向您的女儿学习，坚强地活下去啊。杨云芳听完默然，随后汪玉明凭着熟练的技术为杨云芳缝合了伤口。汪玉明的事迹感动着每一个人。后来他的文职干部证、卫生袖标被军事博物馆收藏了。坐落于重庆直辖市，有着70多年光辉历史和鲜明军事特色的第三军医大学，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批全国重点大学，军队2110工程整体重点建设院校。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王登高校长亲自率领从西南、新桥两所医院抽调的67位专家紧急奔赴汶川重灾区映秀镇。当时映秀镇与外界完全阻断，通信全部断绝，救援人员心急如焚。他们从都江堰市冒雨出发，赶到紫坪铺水库，临时码头挤满了急于上船的救援部队和搜寻亲人的当地群众，医疗队员背着沉重的药品无法靠近冲锋舟。王校长再三与调度冲锋舟的指挥员协调，由于船少人多，医疗队始终无法上船。情急之下，王校长冲到船边抓住缆绳，朝忙乱的人群高喊，被救出来的重伤员如果得不到及时救治，就有可能死亡，医疗队晚去1分钟就会失去许多宝贵的生命。医疗队终于上船了，王校长他们经过将近1个小时的河中逆行，在距离映秀镇15公里的临时码头上岸了。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 医疗队将会如何救助伤员呢？这里还发生了哪些感人的故事呢？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讲述。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何建明所著的《生命第一：512大地震现场纪实》，本书已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殷超，录音梦梦，制作人张雅娇。 大家好，我是北京电台的主持人殷超。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节目近期播出由我演播的长篇纪实文学《生命第一》。其实这本书对于我来说还有一个很特别的意义，